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萨科维奇他的那首爵士组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内容，就是继续为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在前两天也一直为大家介绍并且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公益演出早已经在开幕式之前就开启了。那前两天在周一的北京广播大厦，也是我为和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以及他们的国家大剧院的弦乐四重奏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秉承艺术改变生活的理念，国家大剧院在2009年开始策划推出了五月音乐节，主打室内乐，在每年最为明媚舒适的五月时光，为大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的高水准低票价的室内乐精品音乐会，让室内乐这种在人们印象中的高雅而小众的艺术形式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所了解和喜爱。在昨天晚上呢，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已经开幕了，而今年很特别，叫做双开幕，两场特别策划的戛纳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以及琴弦上的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二乐章，这也是我很爱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到的是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奏曲美好的第二乐章。有人把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与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觉得浪漫风格上有些近似，一个感觉是具有着女性的柔美，一个具有着男性的阳刚，但是两个小提琴协奏曲的柔板乐章都是非常的优美。那据说有心理学家把这两个柔板乐章用作心理临床试验，一个作用是制造一种心理环境进行语言记忆训练，另一个作用是克服失眠。所以不知道你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呢？我是觉得它完美恬淡。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这里我们熟悉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这个版本的演奏是小提琴家于丽娜。刚才无论是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是这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美好。而今年呢，我刚才说了是五月音乐节首次以一件乐器为主题进行策划的，是小提琴。小提琴历史悠久，今天的曲目众多，也是西方音乐中最为重要的乐器。而本次的五月音乐节也突出名家名曲名琴的主题特色，邀请国际国内的小提琴名家利用制琴巨匠打造的名琴共同演绎中西方经典小提琴主题作品，全方位的打造小提琴的弓弦盛宴。Thank you. 真的是很遗憾，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所以我们肯定无法完整的欣赏这部《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了。这首作品是陈刚与何占豪当时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读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第二年五月首演在上海，获得了好评。大家也都知道其中的故事，以粤剧的曲调素材为素材，综合采用了管弦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一道剧情采用了奏鸣曲式结构，是单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像鸟语花香、草桥结拜、重窗三载、十八相送、

里我们听到的是精灵舞曲，刚才我介绍了，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卷五月音乐节。这里是古典乐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呢，刚才我也说了，本届五月音乐节呢是以小提琴为主题，这也是五月音乐节首次以一件乐器作为主题进行策划的。那在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呢，在昨天已经开幕，今天还有一场开幕 Gala 音乐会，是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同时呢，在五月音乐节一共有18场以小提琴为主题的音乐会，可以说是精彩颇多。那在接下来呢，也是逐渐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记得在四月底的时候也为大家介绍了五月音乐节的大致演出，因为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那再说说五月11号是吕嘉康美珠与国家大卷管弦乐团演绎舒伯特与莫扎特，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作品。这里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又叫做伟大。刚才我也说了，在五月十一号的这场音乐会当中，会上演的是内容是灵动青春，上演的是莫扎特与舒伯特的作品音乐会。指挥吕嘉康美珠与国家大卷管弦乐团。那演奏的曲目呢，将有舒伯特的第一交响曲、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是莫扎特的作品，还有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舒伯特的第二交响曲。而同时，在今年的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当中，还有一首舒伯特的交响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要上演。这是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这场音乐会的上演时间是5月16号，来自于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那5月16号的音乐会呢，还有塞浦路斯公主罗莎蒙德序曲，这也是舒伯特的一首作品。而且舒伯特还把这首序曲曾经改编过弦乐四重奏，但后来又是因为或者是戏剧配乐，但是后来呢演奏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同时呢，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还有舒伯特的 F 小调幻想曲改编的钢琴与乐队作品。演奏的团体呢，其实在5月16号的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是来自于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将有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呢，也是我们熟知的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之一，那简称是 ORF， 奥地利广播电视台。其实对于 ORF 我们可能很熟悉，有时候在一些包括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转播当中都可以看到奥地利广播电视台的标志 ORF。 那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呢，就隶属于奥地利广播电视台。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E乐章，它的伟大。要想在一期节目当中介绍18场音乐会，难度真的很高，还不如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每首音乐会大概是举行的时间，大家可以自行决定。刚才介绍过了5月11号和5月16号的演出，分别是吕嘉康美著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舒伯特与穆扎特，5月16号是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在5月16号呢，在小剧场还有一场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音乐会，安排得很紧。介绍的是接下来是5月13号届时纪念维瓦尔第诞辰340周年，叫做弦歌和鸣欧洲加兰古乐团的音乐会。音乐会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所喜欢的曲目自行选择。这里呢我们听到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巴哈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奏曲，接下来也要想说一下在5月13号的演出。刚才我也说了，纪念维瓦尔第诞辰340周年，来自于欧洲加兰古乐团的音乐会，演奏的全部都是维瓦尔第的作品，包括他的弦乐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还有一些他的歌剧的序曲以及咏叹调。抓紧时间，我们所喜爱的穆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 这是有名的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这首作品会出演。那这场音乐会也是很重要的一场，5月15号的音乐会是来自于祖克曼和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G 大调的旋律，其中呢小提琴名家祖克曼来到大剧院来演出他的这场音乐会，真的也是令人期待。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呢也是很好的，像上半时段有达芙妮与克洛埃组曲的第二号，拉威尔的作品，可以展现的是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相信他们的弦乐队的这种层次感、肢体感、色彩感，希望可以充分的展现出来。那上半时段的第二首作品呢，就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时段呢是图画展览会莫索尔斯基的，这个版本呢是拉威尔重新编曲的管弦乐队的版本，所以说这场音乐会也是很令人期待的。5月16号 G 大调旋律，祖克曼和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好，祖克曼和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的同时，在小剧场还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那5月16号呢，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同时小剧场还有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音乐会，真的这个四重奏也是令我期待的。5月17号的音乐会是弦动我心，在小剧场勃拉姆斯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全集音乐会。再说一下莱比锡四重奏演出的时间是5月16号小剧场，他们的曲目有海顿的D 调调弦乐四重奏未完成，以及他的弦乐四重奏云雀，下半时段是海顿的临终七言。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分享过这其中的一些作品，哦，应该是星期二的节目当中，这个介绍的是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是在5月16号的小剧场的演出当中。刚才也说过，在5月17号的小剧场呢是弦动我心勃拉姆斯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全集音乐会，演出的艺术家呢则是几位中国的音乐家，像小提琴家高参，也是来到古典流行做客的音乐家，大家应该很熟悉，是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还是威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的客座小提琴演奏家。另外在这场音乐会上还有小提琴家王小毛，吕德青年小提琴家，现在是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首席，还有李哲，加拿大籍的小提琴演奏家，现在在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担任乐队的首席，以及还有音乐家谭小棠，那作为钢琴和三位小提琴音乐家来共同合作。在5月18号还有一场音乐会叫做弦动百年，陈曦小提琴家陈曦与斯图加特室内乐团音乐会。5月19号的音乐会呢是朱一冰大提琴乐团音乐会，在之前也介绍过，朱一冰大提琴乐团每年都会参加国际大剧院的室内乐音乐节，而且很厉害的是凭个人之力，在今年是第三年，在今年的5月初也举办了他的大提琴音乐节，今年是第三届了。那在5月20号呢还有音乐会，就是